Thank you.

中，将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。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，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，明天我就要离开。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，也曾想悄悄问叫你出来，想一想你的美丽，我的平凡次次默默走开。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，假如我有一天如归故里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。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对着你的影子珍重，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。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，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。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，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。 生死相依。

想象星辰在起飞，漫步在地中海边，再见说过了以后，我离开你很远，自以为是的从容，不想你把心放空，却忘了旅行终究得回头。我在回来时把倔强也忘在如今的门口，再也无处可躲满身的失落，在这地久也没有你的我，终于开始感到寂寞，过去这期间我都无所谓，全都是谎言，过了地久也我想有一切，回到十天前的世界，想念那窗外却一天起飞，漫步在地中海边，再见说过了以后，我离开你很远，自以为是的从容，不想你把心放空， 再会吧我的爱人，爱有多深，让我们如今还是难舍难分，有太多动人的歌，太美的梦，陪我们曾经相爱黎明黄昏，外面是辽阔天空，温暖和风，有许多等着你去实现的梦，静待着爱过的心，我的祝福，从今后不再思念，不再回首。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伤心的过往。这世界不管对错，真假难分，我们却曾经爱得那么认真。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迷惑的过往，一

经